Hello， 大家好。 Hey， 大家好， 欢迎睇呢一节嘅唐黑白讲啦。咁啊，今次不如唔好净系我哋讲晒啦。 系啦，写咧我哋讲，好委闷啊。 访问下啲新移民过嚟啲香港朋友，究竟咩生活上点样啊？咁啊，访问一位神秘嘅李先生啦。咁睇下佢有喺度开个护具店咯，同埋啲垃圾杂嘅嘢，睇下佢生活上点样。我哋一齐去。 咁啊，今集就嚟到，之前分享过话网购嘅做得又有店面嘅做得唔错嘅一位 A 先生，神秘 A 先生啦，咁啊唔愿出镜啦， 唔好意思啊。 咁就今次呢一节梗系轻松啲嘅话题，咁啊同佢即系同阿 A 先生啦，讲下啲生活上嘅嘢啦。咁啊或者问翻佢先，咁啊其实阿神秘 A 先生啦，当初就点解你会谂即系会计划嚟台湾嘅咧？ 其實嚟台灣係，其實我同我太太即係以前拍拖嘅時候影相，即你知嚟台灣旅行，即係大部分人都有機會住民宿，特別香港人。咁住嘅過程，你覺得好似好正啊，好夢幻啊，覺得呢邊生活悠閒啊，要可以喺度即係開間細鋪啊，或者開間民宿啊，喺度慢慢過日子咁樣啊，幾好喎。咁諗咗好多年，咁但係到係咯上年嘅時候，咁其實都唔係上年計翻，應該係嚟咗差唔多就係一年。咁啊，前年嘅時候開始真係有打算嘅，有時係開始諗緊，因為開始有小朋友出咗世啦，即係會望到好多啊，覺得係咪應該要花啲時間陪啊？即係前年就開始考慮就過嚟咁樣，咁到上年嘅八月啦，咁就正式真係落地咁樣啦。 哦，即係諗咗好耐㗎啦， 諗好多年啊，不過以前係純粹喺度夢幻咯，即係唔敢真係做嘅。 但係點解會中意台灣呢？即係嗰陣時覺得台灣乜嘢吸引你呢？ 其實台灣應該咁講啦，即係到我諗翻轉頭，其實我估以一個旅客嘅心態嚟講啦，即係其實我估喺好多東南亞國家嚟講，其實台灣算係一個幾舒服嘅地方。即係你可能你會揀去泰國旅行，你會去日本旅行、南韓國旅行、去台灣旅行，但係 so far 呢個地方係會令到你覺得啊，都會比較想 stay 喺度，即係有啲嗰種衝動喺度。即係我估可能。因為嗰個文化，又或者可能即係大家香港都覺得啊，台灣好禮貌，即係呢啲係一啲好表面嗰陣，令到即係大家有嗰種諗法。即係我以前都必定會經歷過呢個階段啦。 咁啊，咁你而家住咗叫做大半年啦，咁你嚟到真正生活嘅時候，咁啊有冇覺得同當初諗法有啲唔同？因為咧。好多香港朋友嚟到即係住咗即係大半年之後，就覺得呢樣冇嗰樣冇咁啊，紛紛咧就翻港嘅。咁啊，咁你嚟咗大半年，咁你又覺得又即係會唔會同你當初想有咩唔同呢？ 其實即係分別一定有噶啦，即係就算你去任何一個地方，一定有分別，因為始終你旅客，我俾盡你可能當就算你歐洲住一個地方，住一個月，你都係一個旅客。同你真係落地喺度生活，好多細節嘅嘢啊，同人嘅接觸啊、交往啊，就完全唔同。咁你問我即係慣唔慣咧？咁其實好慣，因為嚟到呢邊係真係空閒好多。因為以前香港即係兩公婆都係打工啊，咁我哋咁其實變咗嚟到呢邊就好多時間陪小朋友。咁但係你問啊，有時會無啦啦諗都會翻香港，即係呢啲諗法其實。你又未必好強烈話我要翻香港就冇呢樣嘢嘅，咁但係你有時不知不覺，即係始終你香港生活咗幾十年，即係突然間你可能有啲位置你會比較，即係比方說去到一啲好細節嘅嘢，好似即係嚟台灣會揸車啦，係咪？落到去啲停車場啊，你去到嗰啲即係嗰啲立體停車場嗰啲機動呢啲，你就會有係啦，好驚嘅，覺得哇香港啲停車場又闊又大，即係有啲啦，係大多代大多數商場。台灣停車場咁咧，即係有時會無啦去到啲位細微上覺得，好似香港啲車場光啲喎，即係好細嘅嘢。咁但係只有講咧啲生活上嘅嘢，即係突然間有時諗啊，其實香港都有香港嘅好，即係有時陣時可能比方說可能係一啲小朋友嘅遊玩設施啊，其實香港係做得唔差，不過香港太多人嘅，係啦，即係去到呢啲位就有時覺得啊，會去比較。咁但係你話 so far 即係叫做總結咁多樣嘢嚟講，即係其實我估。我俾我依家解翻，我都會繼續留，係即盡量留翻喺台灣，因為呢邊實在個生活嗰個質素同香港真係嘅。 咁你頭先話過啊，工作上即係冇咁忙啊，咁但係你自己都做生意喎，都好辛苦下嘅係嘛？ 辛苦啊，我估始終有兩樣嘢嘅，即係如果你話好實際時間安排上面。 咁你自己打工，你嘅生意同你打人哋工，咁爭好遠嘢，即係始終都係你自己安排。即係當然啦，多勞多得呢樣嘢就點都唔會減，即係冇正常道理嘅。你即係望下路邊嘅攤檔，佢由朝做到晚，同你自己開一個上晝，一定有分別。即係呢啲力不到不為財，係咪先？咁但係嚟到呢邊就變咗係我哋會多少少，我哋自己有得揀啦，就係、是、因為你香港你係唔係可能都係八個鐘至十二個鐘就俾咗老細你去做嘢？咁但係呢邊你相對地，我可以去安排我嘅時間，比方說可能我晏晝兩三點我去帶我嘅小朋友去旅行，出去玩啦咁樣，玩完夜晚先翻嚟做嘢都仲得咁樣，即係個時間上邊相對地彈性好多嘅，係啦。即係都攰嘅，即係可能有時都做到半夜咧，兩三點啊，即係經常啊，即係對面全家個店員仔都認得我哋，成日都知道呢班人一定係兩點先過嚟寄貨。咁但係相對地，我哋覺得係比較自在啲，係啦，即係你自己可以去安排你自己的時間， 即係所謂有得揀啦、 啊。睇你點睇啦，即係如果你話講金錢上面，一定係香港真係多好多啊。咁但係如果你講嗰個生活自主同埋嗰個生活空間嘅話，其實台灣是多好多你自己可以去決定的，咁但係當然都睇你個自律性嘅，即係如果你嗰種自律性係好低嘅咁樣，即係可能啊覺得無聊冇嘢做，然之後你有個頂唔順嘅人咧，咁其實可能你就真係要諗一諗，適唔適合你啦。因為講真的，特別即係我估我哋香港人過得嚟嘅，可能即係我估九成都唔 prefer 要再打工，因為台灣工資又低，工時又長，又衰啲講句真係好辛苦。咁但係你過到嚟，你唔打工，你創業，咁你做啲咩嘅生意呢？比方說當你做食嘅，你有冇排？我哋以前都諗過，咁但係發覺啊，我哋始終有個小朋友想多時間陪佢，即係做食又好長嘅時間。咁 that's why 我哋最尾就安排咗我哋自己即係做即係鋪面做零售嘅呢一行咁樣。 咁啊，頭先講啊，大部分你都覺得唔錯啦。咁啊，有冇啲乜嘢覺得唔係幾好，或者唔特別唔適應啊，又或者即係？會覺得可能唔滿意啊咁啦，有冇類有冇啲乜嘢咧？台灣生活方面， 我覺得台灣即我覺得由好微細到好大，即我哋叫做好宏觀嘅都有。即我覺得啲政策上面啊，即始終台灣俾我哋嘅感覺係幾人治下，即阿 A 警察對住阿 C 軍同 B 軍同一件事可以有兩個版本，或者可能就算政府官員都係咁。咁呢個係比較有趣嘅，都要時間啲適應，即係都提醒住我哋就係、是、啊其實即係你對人哋好，人哋對你好呢樣嘢，其實都幾緊要，因為你香港唔係喎，無論我對你幾好，咁同件事嘅結果可以係因為我都係按本子辦事，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個講緊可能係西方香港以前英國管治留嚟嘅一啲系統，同依家可能中華民國講咁多年，即係嗰套華人咁強嘅概念係有分別。即係我覺得各有好，各有唔好。咁但係你問我哋就真係適應咗一啲時間，包括好似税局啊、移民署啊、銀行都係嘅，甚至即係唔好銀行，就算你隔離鄰舍鄰居，你好似我哋，即係如果你望到我哋出面，即係叫做有個門口啦，即係有個嗰啲簾篷，同隔離鄰舍點樣去相處啊？呢啲機車停喺邊度啊？大家平時嗰啲空間位置點安排啊？呢啲都係一啲好微細嘅嘢，其實幾俾我哋知道，即係台灣都幾人治嘅地方。 咁啊，有好有唔好嘅， 有好有唔好嘅。但係我 so far 我哋覺得 OK 嘅，因為即係自問，其實我哋就好少，即係我哋覺得嚟到台灣識到嘅朋友永遠多於敵人，即係我哋有呢種咁嘅感覺，係啊。咁 at least 起碼我哋嚟咗住咗大半年，起碼我哋。叫做我哋呢一排，即係呢條街每一間我哋都識嘅，即係當然都比較 friendly。咁但係我覺得同以前香港相處就唔同，即係而家個感覺似我哋好細個香港住我區啊，住公屋嗰種感覺，即係同隔離鄰舍 close 好多 ，friend 好多，係啊。 咁啊係啊，隔離左右香港其實好多年都已經都唔知隔離嗰個係邊個嚟嘅，我臨走嗰幾年都係唔知嘅，細個會知。 系太密啦，同埋又真系大家都閂埋門就算噶啦，即系就算公屋都系閂埋門，咁變咗冇辦法嘅呢樣嘢。咁但系你問我哋有冇啲嘢真系有時會覺得幾討厭，或者甚至會覺得我搞錯台灣咁樣，總會有嘅。即系我哋曾經試過，我哋同隔離鄰舍都有啲爭拗，咁係關於一啲活動空間位置嘅使用。咁就係人哋借我哋地方，咁但系我哋又覺得啊，咁真系大家打開門做生意點解？ 即係發生一啲咁奇怪嘅事。咁當然最尾都 settle 噶啦。咁但係其實你唔好以為，即係件事啱與錯，我覺得即係冇需要翻太多即係説話喺度講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你即係對於我嚟講，就有一個反應，就係唔好諗住台灣人好 nice。喺你嚟旅行嘅時候，喺你到你依家生活嘅時候，都會一樣，每件事都咁 nice 咁對你。即係總有啲位去到每個人嘅底線係點，即係就會見到真章啦咁樣。係啊，咁呢個係我估真係要喺度住咗可能一段時間，你先 feel 到係啊。同埋都睇你好唔好彩，隔離社咩人嚟嘅。我有個 friend 喺南區，佢同我講隔離社好好人嚟，全部都即係。見你香港人新嚟啊，又過嚟去 support 你啊，見你冇乜生意過嚟幫襯下，即係好多呢啲。咁但係我估每區都情況唔同嘅。 咁我諗就唔關區事嘅，係關你嗰個。 係咯，佢咁講。 緣分啦、 啊。係緣分啦、啊，係你應該咁樣講。阿傑達，你咁講嘅啱啲，係啦，冇錯。 因為我自己住嗰座大廈十幾層樓，中有總會有三幾層咧，見到我都黑黑面㗎。 系， 唔知点解我住咗成十年噶啦，从来冇同我打过招呼嘅。 系啦，呢啲 即系我打招呼佢唔睬嘅。 系啦，呢啲就唔关乎你台湾、香港定澳门定系菲律宾啦。即系我估呢啲人性嚟嘅，即系人多如星咯。 咁啊，总有啲唔同嘅人嘅。但我立到阿、神秘嘅 A 先生嘅太太啊 ，A 太太，我有冇兴趣讲翻两句？佢话唔要， 拧头啊！ 神秘咁啊，继续俾佢神秘下啦。 系系 系。咁啊。但系咧，最近我咪發現突然間多咗人嚟台灣嘅，又話想移民台灣啊。咁但系咧，我見到其實都有成七八成咧，其實攞咗身份證都嗌走嘅，種種原因。咁其實你啱啱即系我呢住咗十幾廿年啦，唔計啦。譬如你啱啱嚟咗冇耐嘅，你覺得點解有啲人會係唔適應咧？咁你覺得係即系你俾後來者啊，即系將來啲人話真係想移民嘅時候，你會有咩忠告俾佢哋啊？咁樣咧？ 我估又唔好講中唔中谷嘅，即係我估其實調翻轉頭，移民其實好大決定，即係特別我，因為我哋以前我哋兩夫妻即係做一份好穩定嘅工，即係講真穩定到係基本上你香港可以做退休，然之後就繼續落去，即係可能公務員棟樓咁。 聽講話幾穩添喎？ 唔好講我估一般香港小康家庭咁樣啦，好似即係低過小康應該。咁但係你話真係移民，其實真係。好大件事，因為你所有嘅搬曬過嚟嘛，即係你嘅朋友亦都 cut 斷曬。咁你咁大嘅行為，對於我哋兩夫妻本身很穩定，要去改變，其實即係我哋都真係好 firm 先過到嚟。即係嗰種勇氣係講緊，即係你諗下，我哋即係諗好多年，到我哋真係決定要嚟，我哋都考慮咗成年，睇咗成年資料先至再嚟去做呢件事。咁當然啦，即係無論你點詳細 plan， 同你實際會有出入嘅。咁但係即係我估。唯一一樣嘢就係、是，我估要知道，始終台灣同香港嗰個生活，即係就算台灣經濟好過香港，就算台灣嘅工資比香港高，甚至呢邊各樣那樣，即係當台中又有地鐵又食港，香港一模一樣都好，你都係要適應。即係嗰種適應嘅包括就係你嚟到有幾樣嘢啊，你嘅社交圈子啊，你的經濟啦、啊，你自己嗰個裏邊自己嗰、那個。系啦，嗰、那個諗法到底適唔適應到咧？呢、這個係幾緊要的，即係我都識到身邊，即係學阿傑達你話齋，就見到好多就係、是、可能嚟嘅時候諗法就係、是、啊，想嚟攞多本護照都有聽過，咁或者可能有啲係覺得啊，我真係好討厭香港，我先過嚟啦咁樣。咁但係我估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是、香港有佢討厭嘅地方，因為你熟呢個地方好多年，到你台灣，因為你對佢冇乜負面感覺，就是、因為你唔熟呢個地方嘅。即係越對得耐，就負面嘢越知得多，你仲愛唔愛呢個地方咧？呢個係幾決定性。咁你問我，其實我只會覺得，即係其實不妨考慮一下，就係決定移民之前，即係當自己放三四個月假過嚟呢邊住下先，即係揾啲地方，可能揀一個城市、兩個城市、三個城市去住下 ，feel 下嗰種生活，到底你啱唔啱咧？因為我記得我哋第一次過嚟搞證件嘅時候，嗰次住咗喺。北區啊，好舊嗰邊北區，近火車站，近住中友，後面有一隻舊區未重建嘅嗰啲。我哋一落機去到見到嗰間民宿啲唐樓行上，我同老婆兩個一望一望棟樓喺度諗，哇，係唔係真係要移民嚟？台中係咁樣嘅喎，舊到係咁嘅喎，我哋話 好驚， 好驚嗰下，即係你突然間有嗰種有一種好擔心嘅感覺，我係咪做錯決定？但嗰時已經搞曬證嘅喎。咁諗一晚，嗰晚瞓唔著啦。到第二日走去國稅局咁樣行啦。唔係喎，因為呢個城市嗰個 diversity 嗰、那個視野好闊嘅，即係等於香港都有深水埗，有啲好高級，如將澳或者中環啲咁新嘅區都有。但問題你需要時間去認識咯，即係每個地方都總有舊有新㗎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冇俾足夠嘅時間去了解呢個地方，然之後好快在呢個地方去下結論你就走嘅，咁其實係嘥時間嘅。咁所以即係近來都有唔少香港我哋以前啲舊朋友、舊同事有問我哋關於移民。咁我哋其實我哋都話啊，聯邦法決定啦，即係有啲人即係最近有啲人驚話，即係聽翻嚟啦，話驚移民處收緊嗰啲，即係我哋以前都有聽過。但發覺即係唔關移民處收唔收緊啦，或者 但而家真係收緊咗。 啊，呢個係政策上嘅嘢啦。但我估更加實實在在就係你如果真係好想嚟呢個地方，你要再俾多啲嘅代價，你都會選擇嚟咯。即係如果你係 afford 到嘅話，即係講真嗰句，當600萬同1000萬咁樣。咁如果係真係爭嗰幾廿萬，喂，其實嗰幾廿萬以香港依家你嘅人工水平，其實要追唔嚟。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多嗰400萬你就唔嚟，咁其實呢個地方都唔係值得你嚟。即係如果呢個係能力以外嘅問題啦，我講嘅意思，即係你努力你就會去追到啦。即係等於嗰時候咧有個大學生香港嘅時候，佢私底下 message 我，即係話啊，好羨慕你嚟點點點。話我諗咗兩年㗎啦，我調翻轉頭講，我諗咗10年㗎啦。不過以前邊會有錢諗呢啲嘢？咁但係到你一直如果你冇放棄嘅諗法，其實你 keep 下到嗰下要嚟嘅時候，其實就真係考驗你到底你敢唔敢去做呢件事，係咁。 不過其實就算我自己都安排咗成3年我先翻嚟啦，我 特別你個年代啦， 都要諗3年，因為我10年前翻嚟噶嘛，咁我係10幾年前諗係咪要翻嚟咧？ 我老豆上個月先同我講，原來佢93年嘅時候諗過過嚟業， 係嗰陣時好簡單啦，嗰陣時 係啊，佢話嚟一嚟啦，完全唔使審查。 嗰陣時你肯攞身份證就一定有添啦，嗰陣時嘅 月緣分啦呢啲嘢， 係啊咁。咁同埋你頭先講嘅嘢我都遇過嘅，因為我太太未嚟過台灣㗎啦，我話返嚟咁佢就跟住嚟，跟住鬧咗成年交喺台灣，日日都話要返香港。 咪休喎而家 咁 樣。 咁落地生根咗嘛，咁你都即係我成日都講啦，要即係鍾意佢嘅優點，接受佢缺點㗎嘛。 係，我覺呢個係好多時移民嚟台灣嘅時候，好多時因為你冇辦法，你好多技術層面，好多條例層面嘅嘢要處理，但係我估去到就先同傑大你咁傾嘅一啲心態問題，其實唔係好多人傾呢樣嘢，即大家都以為自己 ready， 或者可能大家見佢都做到，我都做到啦，係啦，即嗰種心態就嚟。咁但係其實到底呢個地方啱唔啱你呢？我曾經試過識過有個朋友，佢嚟咗半年，最初佢都好似我哋咁，真係想陪多啲小朋友先過嚟台灣，抌低份工兩公婆過嚟呢邊，日日陪個小朋友周圍走咁樣。咁但係後期聽返，嘩，原來佢覺得係好吃力嘅事嚟嘅，你每日湊仔，即係你每日一至五你返工，然之後六日對住你覺得好啊，好想多啲時間陪佢，到調返轉頭六日一至七你都陪曬佢啦，係啦，11、24咁陪佢啦，喂，你又頂唔頂得順咧？即係呢啲係我估唔關台唔台灣事啦，呢、這個已經係你自己嘅個 人問題， 係啦，去到呢個位， 係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即係訪問啦，咁啊。希望再同你傾下第二啲，譬如生意上啊嗰啲，再深入傾下。 呢啲向你學下嘢先啦， 大家分享下啦。咁啊，唔該曬先啦，今日。 好，唔該，唔該，見大 唔該。好，翻去我哋。 好，唔該曬。咁啊，好詳細。 又翻嚟啦 ，OK 啊， 係啦，都好多嘢好明白。點睇啊？咁其實就係、是、有幾個 point 佢講得幾好嘅。咁尤其是佢話，其實我好佩服佢，佢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仲未攞到台灣嘅身份證嘅。咁但係咧，佢其實佢心態同埋對呢個社會環境嘅態度已經係 OK 咗噶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即係佢已經開始已經融合咗台灣嘅生活。咁其實依種真真正正叫做係移咗民啦。起码心态上移民， 呢先叫真正成功。 系啊，唔系话净系话你攞个 passport， 攞个台湾身份证就系叫移咗民，呢啲先系移咗民。我觉得唔知道你点睇？ 咁啊，你个新嘅谂法令我有啲新嘅启发啦。咁、其实好多人话成唔成功咧，成日都集中喺话张身份证上面。 系啦， 其实张身份证只不过一个证明文件嚟嘅啫。成唔成功真系好睇你自己咯。你都攞到个证，但你都融入唔到个社会嘅，即系。我哋香港人成日笑人噶离地啊嘛，咁、香港人你都话翻香港人离地咯，咁佢有身份证啦，咁结果系点咧？ 系啦， 咁其实我觉得佢 做得即係都相當融入社呢、這個台灣社會。 起碼佢個態度係學習緊融入呢個社會，係啊，就唔會話嚟到咧嗰樣睇唔順眼，呢樣睇唔順眼，但係咧又唔去俾機會大家去融入社會咯，好辛苦噶。 係咯，咁啊，咁即係佢嘅嘢值得大家學，好多嘢都係學習啊。咁除咗佢呢方面嘅之外，就係其實我哋都有啲即係識到好多朋友啊。咁唔係一個個都可以有時間接訪問到啦。 係啊， 但其實好多人最大嘅迷思咧，就嚟到台灣發現一樣，即係呢個大家都知啊。其實就係個收入。 哦，收入係 佢總係覺得收入少。 嗯， 一個數字上收入咁啊，台灣的確同一樣嘅工作咧。 嗯， 台湾基本上都低过香港嘅， 系 咁，所以佢哋有咁嘅迷思， 系 咁，你又觉得呢个迷思其实应该点去，即系点啊？咁啊，解决咗佢咧？点去破除呢个迷思咧？ 咁其实你其实台湾同香港结构唔同嘅，因为香港嘅结构咧，主要都系服务业、地产、金融，冇工业嘅。你工业咧，你系翻大陆嘅啫。咁台湾呢度咧系差唔多各式各行，甚至乎话你。买块农田去做耕种都得嘅，咁其实就系个行业性个宽，即系阔大啲咯，咁样嘅。咁所以你话如果只系话体现嗰个数字，话你嗰个收入嘅数字咧，其实系某一啲工作咧系会少过香港，但系某一啲工作咧系会多过香港。例如我哋做工业嘅，香港系冇工业噶嘛。 你第一集介绍过你啦，你工程师嚟噶嘛。 咁你喺台湾。嘅工業嘅工程師一定會高過香港工程師啦，因為香港冇工業嘛，香港工程師要翻翻大陸啊嘛，你唔係喺大陸嘅工程師啊嘛，咁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咁其實咧，因為一行業就可以多嘗試其他行業嘅，咁你收入係可能少咗，但係你嘅成本會少咗。你香港差唔多好似前嗰幾年啊，曾俊華話香港每個人平均56% 嘅收入摆咗层楼度，咁台湾嘅以我所知嘅 data 就系大约系20-25%，系中挺嘅啫，中挺边高些少嘅啫，可能去台北啊贵啲，咁所以净系呢度啊，你已经悭翻一大笔啦，一大笔摆喺你自己嘅生活质素度啊，我餐餐锯扒得啦，即系咁样咯。其实你喺台湾呢度系收入少咗，但系你因为你嘅使费少咗，其实你可能相对嘅净收入，即系话你。储翻出嚟嘅钱咧又多咗，你唔好睇见啊！我啲同学啊，你以为佢收入少过你啊？佢花费啊，佢自己享受生活系好过香港好多朋友添嘅，真系。 所以咧，如果讲到呢样嘢，我亦都可以分享一件事啦。咁因为详情我都唔 系 好了解嘅、 嗯， 我就有时倾开偈先知嘅啫。咁啊 ，IT 啊，台湾嘅高科技嘅公司相当多噶。咁佢系所谓 IT 人啦。咁佢喺台湾佢都话可以攞20几差唔多30万台币一个月嘅月薪。 好高喎、啊。 IT 嘅工程师都系。咁我唔知道香港有冇相关嘅行业啦。香港啲 IT 嘅究竟系点样 I 法我哋真系唔知啦。 香港数码港系地产项目嚟 嘅。咁因为我对香港唔熟悉㗎啦。咁呢啲你自己好即系香港听众都好清楚咁、你仲熟过我啦。咁我唔需要讲啦。咁即系话其实唔系话台湾收入低系问题系你有冇能力去搵到呢个钱？ 系噶， 头先嗰位朋友咁都20-30万台币一个月。 嗯， 咁你可以谂下佢喺台湾系几咁正嘅收入咯，即系几咁正嘅生活应该话。 系啊， 咁如果讲到我自己为例咧，我到今时今日，即系2017年啊，我而家嘅工，即系我自己做生意嘅总收入咧，即系扣除晒嗰啲基本嘢啦，咁啊， 即系 真系攞到 net profit， 当系一份人工咧。如果攞翻过嚟，我到今日我仲少过。2003年我在香港时候的收入 咁样， 仲少过嗰个数字啊，即系讲金额啊。咁但系我真正嘅净收入咧就高过喺香港、 哦， 即系好简单。譬如我而家一家五口嘅支出只系50000台币嘅啫，即系等于12000港币左右。 啊， 喺香港点得啊？一家五口 唔得啦，你净系摆喺住嗰度已经唔得啦。 咁譬如如果我呢度搵少过香港2000蚊嘅话，假设啊，我只能讲啦，但系可能我呢度嘅净收入仲多过香港2000蚊添。 嗯嗯嗯， 即系我唔知大家明唔明我嗰个数字啊？ 嗯， 你明唔明啊？ 即系系啊， 即系你应该知道讲乜啦。即系话其实睇一个地方嘅收入，即、就、系、是、你嘅自己真正嘅收入，唔系睇你攞到嘅金额，而系可以睇你剩低嘅钱。 系啦， 我其实我。 早嗰轮即系上个礼即系前一个礼拜啦，我哋开呢个分享会都有讲过呢样嘢噶啦。咁啊，有介绍过一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咁有 tick 咗嗰啲 highlight 咗几个 point 出嚟嘅，上面就佢有讲过噶。 系啊， 嗰个清奇先生即系写呢本书嘅，我哋收入系睇净收入，唔系睇你真值，唔系睇你实际收入。 认系啊， 咁样。咁啊，财务专家 咁啊，其实因为其实好多时唔系好似我哋咁有啲可以选择性过到嚟系打工嘅。咁其实好多时过到嚟嗰啲都系做生意啦。咁既然系做生意去搞移民嘅，咁你就应该系多啲认识呢啲做生意嗰啲技巧啊，点样睇盘数啊？你做生意梗系为钱噶啦，唔通为兴趣咩？真系。咁当然有啲系 都得嘅，如果佢唔介意蚀， 咁样就咁啊，所以得闲可以参考一下呢啲咁嘅教人做生意嘅书啊，嗰啲知识啦，咁样。咁另外一个角度，有阵时我一次我都喺呢度打过工嘅，咁样。咁有个朋友同我分享，佢话其实呢度嘅嗰个收入结构同香港唔同嘅。咁而家香港咧就系一嚿意思系话，有啲公司系得12个月粮，乜都冇噶啦。有啲系13个月月粮，乜都冇。我哋唔讲嗰啲金融机构出紧18个、20几个月粮啦，我见过啦，25个月粮我见过金融嗰啲。咁但系呢度咧就系好得意嘅，佢哋咧个收入系每个月嘅收入细少啲嘅。咁但系佢有嗰啲食饭有补贴啊，出差又补贴啊，出差大陆每日补贴几100蚊啊美金嗰啲啊，100蚊美金啊嗰啲。咁另外又有嗰啲年终系中间个钟，即系五六月份有个 bonus 俾你啊，年尾有个 bonus 俾你。因为呢度嗰啲企业咧就希望系留住个人才，而唔想你走，咁就希望你做到年起码年尾啊，咁你每做几年之后有个奖金啊嗰啲嘢。用呢啲其实加加埋埋咧，你可能表面上你系个收入以为系只系香港嘅一半，其实唔止嘅，可能系香港嘅七八成都有。系啊，所以嗰个 salary 嗰个工资结构其实系唔同，呢啲每一间公司唔同啦，咁可以了解一下先嘅。 咁你讲呢样嘢，我谂起我有另一位台湾朋友，佢就喺间台湾嘅大公司做嘢嘅，咁佢就分 grade 嘅，佢哋 系， 咁佢就我讲佢嗰次系 B grade 代表咩咧？年终咧就可以攞六个月人工， 哇，系咯， 即系年尾六个月人工，你咪摊翻出嚟咯，咁。当佢人工有50,000台币，咁即系30万喎、即系年尾就攞30万。咁如果佢有个即系佢自己做得好，表现好嘅话，能够升上 A 归咧，咁啊当然更多啦。咁我唔知嗰间公司几多啦。咁啊一定系个年终奖金其实都好犀利。 系啊， 即系有啲嘢我哋个迷思就系话唔好净系单单睇一个叫收入嘅数字，就系、是、最睇好多嘢嘅。 睇成年收入咯，可以睇成年收入。 做生意更加睇成年添啊！唔好今日冇生意就呱呱嘈。 系啊。咁有阵时睇成年，因为其实公司有阵时都会有一个淡季旺季嘅，咁其实佢都系希望 overall 嚟讲，我喺台湾就未见过啲衰嘅老细咯。我自己遇过咧，我自己喺香港就遇过走佬老细咯，走我几啊，即系几多钱我唔讲啦，但系走佬老细啦， 几咩喎争啲包 先，系啊，即系总之我唔知点解好特别嘅，我遇到啲。公司又好，台湾生活又好，香港生活又好咧，都同有啲朋友唔同嘅。我遇到啲走佬老细嘅，台湾我未试过，好准时出粮咁样啊，就咁样。我呢度嘅收入又好过喺香港咁样，咁你叫我点选择 咧？咁我哋不如搵日又讲下啲钱啊、财政嘅嘢啦。 因为做生意其实真系好紧要。 即系譬如喺台湾应该悭钱啊，或者咩之类，搵一集又讲下咯。 系啊， 因为今集主要讲下融入社会嘛。 系啊， 第一样嘢你了解咗呢个台湾嘅金钱先，如果唔系你下下用香港嚟计咧，你都几难融入咯。咁啊，仲有就系识朋友啊，即系头先阿神秘 A 先生都讲啊，隔篱邻舍啊，咁 你对人好，人哋就自然对你好。 即係類似嘅嘢都要去融入翻落去，咁你對於個人嚟講一定有好處咯。咁啊，譬如頭先講話錢嗰方面，我哋話一集詳細講下，譬如話衣食住行啊、娛樂呢六樣嘢點樣去慳啊。咁啊，即係我都要詳細同大家講，因為我唔係話你冇錢啊。話曬你哋都係嚟創業，除非你攞住好大筆錢過嚟啦。如果唔係，如果你真係得個600万，又或者600万台币多啲啲。好快消晒噶啦！如果你乱咁使钱嘅话，咁啊，即系我哋有啲方法可以帮你哋谂下悭啲啊，或者 一啲即係理財嘅想法啦，因為可能台灣你好多嘢唔熟嘅，咁我哋又可以分享翻咯。 系啊， 咁啊，今集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又讲啲其他，即系呢一节就讲啲轻松话题啊，可能带你食下嘢啊，或者 可以望下呢个咩啊水池喎，好靓。我哋专登揾咗个公园俾我拍嘅， 呢个台中公园啊，自己可以 search 到嘅，系啊，有喷泉睇下都几爽嘅， 系啊， 都几悠闲嘅今日都啊， 梗系悠闲， 唔使做啊，都几悠闲。 我数咗出嚟，我怕今晚仲要做到十二点。 系咯，好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又再见啦。 好， 拜拜， 拜拜。